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盖冷，钢筋冲，老五玩家。 啱啱呢个礼拜咧就过咗啊，四月一号系愚人节。咁通常愚人节咧，你知噶啦，喺网上边啊，有好多人咧都会可能发放一啲消息出嚟啊。即系我自己知道有啲嘅，即系吓拍打机片嗰啲咧，实放咧，咁佢哋又话我今日咧就决定咗，从此咧就戒掉唔打游戏啦，因为太浪费时间啊，种种啦咁。 系 咁，当然去到最后尾嘅时候又咩啊？咁啊，希望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愚人节。 但系呢个好渣喎，打唔打機關我咩事咧？ 咁但係因為有好多 fans follow 噶嘛， 我就嗰啲好勁嘅實況主， 非常勁嗰啲啊，係啊，即係有啲你知啦，而家啲年輕人啊，可能夜晚嚇食完飯之後，咁啊可能即係唔會睇電視，又唔會做啲乜嘢嘢，淨係中意坐喺部電腦面前有得要喎。 嗯， 佢又未必係聚精會神睇住人哋打機，但係有時候咧，係啦，開住人哋個 channel 咧，就彷彿好似即係聽收音機一般咁樣噶嘛。 都係 有啲嘅朋友一聽到就嚇、啊、你唔再打機咁樣咧，即係好大反應。咁但係最後尾一聽。聽到話愚人節快樂，大家都知道、 嗯、 哦。你嘅意思即係都同我開玩笑啫。咁但係都喺呢個四月一號嘅時間嚇、啊，有一啲嘅漫畫家又同大家講嘅話，唉，唔好意思啦，我決定咧要休刊啦嚇、啊，就係非常之抱歉，我會盡快翻嚟。咁呢一個究竟係笑話定係真話咧？嗬， 同埋呢一個究竟係邊個咧？當然就係即係經常休刊嘅富堅啦。其實咧，佢早喺今年啦，即係一月廿九號嘅時候，佢就再復刊啦。其實咧，佢已經係第九度噶啦，即系对上一次啊，第九度休刊噶啦。咁喺四月一号嘅日子咧，佢又无啦啦又讲话咧，系啦，就即系各位啦，又停载啦，太抱歉啦，我会拼命努力，尽可能早啲翻嚟噶。即系呢一番说话咧，系由佢咧喺佢嘅网上咁样打出嚟啦。其实大家当然都希望嘅就系、是、阿、啊、富坚富坚。你平时都话休刊，你又真系做得出嘅。今次你可唔可以系愚人节俾个 surprise 我哋？其实你系唔会休刊噶咁样啦。 咁啊，其实大家即系如果有睇过富坚嘅话咧，都知道啦。佢而家即系最出名嘅一部作品就系 Hunter 乘 Hunter 啦。 系啊， 咁大家以往都听我哋讲过噶啦。 嗯， 一游白书啊咁。咁其实佢枕住咧，画嘅漫画咧都有人气嘅，即系大家都识讲紧嘅，唔系就 系 日本，系全球，大家都有支持。有粉丝嘅，咁同佢嘅作品同样出名嘅就系佢嘅休刊次数同埋休刊嘅时间之长啦吓， 系啊， 咁即系有多人都即系仔细研究过嘅，咁当然佢自己亦都有讲过，嗱，适逢就系因为呢个少年 Jump 咧、 嗯， 就系、是、呢个50周年啊嘛，咁啊有好多嘅即系知名漫画家啊，即系美田明一郎啊吓，即系好似啊井上雄彦嗰啲咧，咁都有即系写一啲嘅说话，即系亦都有披露自己一路画漫画嘅心路历程啊，咁同埋衷心恭喜呢个少年张漫画啦，咁啊，但系富坚咧喺入边都有讲出自己一个辛酸，咁有好多嘅网民啊，咁啊睇到之后咧都有啲同情嘅，咁因为点解阿富坚啊，即系大家帮佢讲说话吓，其中一个理由就系佢点解即系话喺画漫画嘅过程入边，俾人感觉好似好唔投入咧，咁啊点解咁辛苦咧？对佢嚟讲，就因为喺佢画漫画嘅时候咧，咁佢发现嗰个税收嘅问题 系。 咁就係佢話咧，原來佢畫漫畫，佢付出咁多啊，100%。咁但係咧，佢嘅税收啊，即係喺佢嘅收入邊咧，就會扣起咗70%嘅。 哇、哦，好多啊！ 係啦，咁咧佢嘅感覺即係話，如果我每日即係畫畫畫20个钟头，或者啊做漫畫嘅工作做20个钟头，有14个钟头咧係白做嘅。 係。 咁所以咧，谂下谂下，佢就觉得我好想逃离现实啊！如果佢话佢嗰阵时候啱啱开始咧，佢有车牌嘅话，佢甚至乎系远走高飞。可惜嗰阵时系冇咁解， 冇车牌咁解嘅啫。 系啦，咁即系嗱，对佢嚟讲咧，佢觉得有时候画漫画咧，佢即系好难觉得嗰、个嘅付出同埋咧佢个收获啊成正比嘅话咧，就感觉好似做落冇嗰个投入感，就令到佢个人咧有时候就觉得究竟我为咩而去做咧？ 不过佢今年都51岁啦，即系我成日都会谂啊，佢去到呢一个年纪，其实佢应该谂通谂化咗好多噶，即系譬如其实佢画漫画嘅过程咧，有时都会谂嘅就系画出嚟好多人中意，自己画得好靓，嗰一种嘅满足感咧，系永远大于金钱，因为系金钱直情你俾钱系俾唔到嗰种满足感噶嘛。 但系因为我谂我又明嘅，即系作为一个漫画家，大家都即系曾经睇过，好似例如话爆漫嗰啲咧，都有披露过啲即系漫画家生活啦。其实讲真，如果你画漫画你好中意嘅话，你即系中。而面对好大压力啊，好繁重嘅工作，你都依然坚持到咧，咁当然系好啦。咁但系同时之间，有好多时候画漫画真系会令到人好迷失，尤其是喺日本咧， 系 因为好似头先我哋讲，可能真系普遍嘅漫画家工作每日20个钟头，其实你不停咁画，你系真系会迷失嘅， 系 你好似冇晒即系生活嘅意义，而你仲要唔可以停落嚟， 系啊， 因为你知佢系周刊形式噶嘛，好多时候我、今个礼拜我画咗，啊下个礼拜又嚟催稿，嗱个编辑又咁，于是乎。你又要赶下个礼拜嘅稿俾佢， 你停落嚟嘅话咧，如果你系出名嘅作家，好似富坚咧，你就哦好巴闭我休刊。但如果你真系一啲唔系咁出名嘅作家，其实即系以前都睇过有啲杂志讲翻咧，系可以 OK， 你画唔到啊嘛，咁得啦，拜拜，唔即系直情系中间中断咗你，你唔需要再画啊。 系咁，但系嗱，讲真，你话对富坚有冇影响？有啲咩影响？佢自己都好清楚啦。讲真，即系你谂下原本我谂嗱，即系举例 Hunter 乘 Hunter 其实好多 fans。即系《Hunter 乘 Hunter》，尤其是喺《贪婪之岛》嗰一个嘅章节啦， 系， 因为其实个古仔咧，我讲少少啦，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唔清楚。咁《Hunter 乘 Hunter》咧，基本上就系一个讲猎人嘅故事。咁所谓猎人咧，其实就系讲入面嘅男主角咧，因为佢爸爸系一个好成功嘅猎人，但系佢好细个嘅时候就离开咗佢，佢就踏上咗咧去寻找爸爸之路。咁喺个过程入边咧，猎人就系佢哋即系可能要负责去即系执行一啲嘅任务啊，可能去帮人哋揾一啲嘢啊。又或者去即系消灭一啲嘢啊，即系对付一啲嘅坏人啊，总之系执行任务啦咁。 系 即系个故仔系咁样样嘅。咁而其中一个篇幅咧，亦都可以话系呢一部作品咧最引人入胜一个篇幅咧，就系贪婪之岛。 系 咁，其实你谂呢个贪婪之岛咧，有少少似系即系 VR 世界咁啦。咁当然佢唔系 VR 世界嚟嘅， 佢真实嘅世界 系啦。咁佢讲佢有一个岛咧，就即系系佢啊，即系男主角嘅爸爸咧，咁就有份开发嘅。咁喺个岛入边咧就。唔可以就咁打交嘅，佢要因应翻用翻佢嗰个岛上面嘅游戏规则， 系啦， 系啦，而进行即系种种嘅即系斗智斗力啦吓。咁啊，最后尾咧收集晒啊，嗰时候就好似储游戏王嗰啲卡咁样啦。 系 你收集晒嗰啲卡嘅话咧，咁你就成为呢一个岛上面嘅游戏赢家咁样样嘅。咁、其实咧嗱，当时咧大家都即系对于呢一个嘅贪婪之岛啊，都觉得好有趣味，所以咧即系成为咗呢一部作品其中一个亮点啦。 系 咁，但系嗱，去到后尾咧，即系呢个贪婪之岛完咗。之后咧就进入呢一个即系蚁王篇啊嘛， 系 咁啊，跟住咧就开始断断续续咧，你见到啊阿富坚咧画嘅时候，有啲位又画得好鬼死求其啦， 系 即系求其料几 草稿咁啦， 系啦，大师作品啊，料几笔就算啦，咁中间亦都断断续续好多嘅休刊啊， 系啊， 咁首先又觉得个故事咧感觉上面又唔系好衔接，再加上就系、甚至乎剧情嘅铺排咧有少少系暴走啊， 其实有啲读者咧系话过富坚嘅，因为富坚咧有段时间咧系好沉迷追星。就 是 有一对的少女组合举办 46, 直情呢佢是即是写埋牌送埋啲牌俾佢呢，即是话加油支持你哋嗰啲呢，跟住佢哋话你有冇搞错，因为嗰段期间正直就係佢休刊期间去追星。即係咁当然都会諗啦，咁其实即係哪怕你漫画家任何人都要有娱乐生活㗎嘛。但係呢因为网上世界其实对于富坚呢都系好怨声载道啊，即系其实佢再唔去复刊嘅话呢，真系大家其实真系我觉得有机会即系霸睇佢啊，会 系咁啊。但系即系其实讲到休刊呢，咁啊富坚即系都好多嘅理由啊，打机又有啊，追星又有啊，咁啊唔舒服都有 系啦，唔舒服都有啦。 咁其实即系之前呢我睇过喺日本呢即系嗰啲嘅网民啊，其实都做过一个嘅投票，就系、究竟日本漫画家嗰个休刊嘅理由 系啲乜嘢嘢咧？咁其实都有趣嘅啊，当中咧有一啲休刊咧其实大家都谂系咪唔系漫画家唔舒服啊、病啊、画唔到先至会休刊嘅咧？都唔一定嘅啊，有啲漫画家可能因为即系梅雨季节啦，咁啊休刊啊，有啲咧就话我要睇奥运啦，咁所以休刊啊，有啲甚至乎咧好笑嘅，佢系讲紧话因为地球嘅重力太强大啊， 点啊？ 咁所以咧就暂时姑且休刊咁样。咁有啲係勤力嘅，好似你话美田惠一郎啦，咁佢真係因为唔舒服要切除呢个扁桃腺啊，咁就要入院开刀做手术啦，咁所以呢佢就喺2014年嘅时候呢曾经休刊啊。仲有就係、是、有一个嘅漫画家啦，咁佢就其实画呢一个嘅农业漫画嘅，即係同耕种有关嘅漫画嘅，咁嗰陣时佢休刊呢就係佢同啲读者分享，就係话因为佢要真係走去种田。 其实都唔奇喎，佢係喺生活中攞到灵感然后画一部漫画出嚟㗎嘛。 所以咧，大家就系觉得咧，佢即系画嘅嗰部漫画咧，同佢嘅休刊理由咧系咁 match 嘅话咧，冇违和感咧，大家亦都好顺啊，条皮好锯咁样样。咁嗰部作品咧就系呢一个嘅《稻作日记》啦，咁样。咁其实即系你听翻日本其实即系休刊咧，怎算耐不耐，都喺漫画家身上发生嘅。但系好似富坚咁频密嘅话咧，亦都去到一个咁见怪不怪嘅层面咧，都真系可以话非常之少有啊。 系啊，所以喺4月1号听到呢个消息。当然希望是假，但其实富坚都真的亲笔信写了，我真的要停刊的，大家唯有等一等他。但是呢其实4月1号呢都有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的，我们转头回来讲。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 4月1号除了收到富坚这个这么惨不忍睹的消息说停刊，其实都有个消息啦，刚才讲就是青山光昌啊，名侦探柯南的作者。其实在4月1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的 message 给大家的，就是说他复刊啦。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又是怕的，就是怎样啊，你这个复刊是不是又是愚人之礼，其实你是不复住的。因为其实之前呢他阴功的，他自己因为健康因素啦，他都在12月的时候，去年12月他是忍痛，他真的不得，我要停一停的。咁但系佢都话唔知几耐㗎，停几耐㗎。咁但系就去到4月1号嘅时候呢，佢就宣布呢佢就将会复刊啦。咁亦都就会喺周刊少年 Jump 嗰度啦，会复刊之余亦都配合，其实因为嚟緊都会有柯南嘅剧场版啊、电影宣传啦、啊。其实青山光昌啊，其实佢嘅一啲休刊嘅理由呢都是讲身体健康，咁冇得话唔信服佢啦。但其实佢喺休刊期间呢，其实佢会做好多唔同嘅活动，係同一啲嘅读者係有互动有关系嘅。其实大家係会锯好多。 即係都係保持联络啊，即係都係情非得已咁，所以休刊啦。咁但係我亦都唔会完全割断咗我同读者之间嘅联系。 係啦，因为有个说法叫推理要在鸟取县啦。因为其实青山佢係鸟取县嘅人嚟㗎嘛。咁其实佢几乎每一年呢佢都会係搞一个嘅聚会，佢专登翻去鸟取员就叫埋一众嘅读者嚟啊！你大家一齐嚟啦，就聚下会咁样啦，都唔系聚会咁简单。佢哋系会玩猜包剪特比赛，咁猜嚟有咩用呢？其实系最嬲尾猜赢咗嗰个嘅读者咧，佢系可以咧，佢嘅容貌啊，系会俾青山光昌咧，系会画落去《名侦探柯南》入边做一个角色间场嘅。 哇，咁开心、啊， 非常之开心，即系你话 开心、啊。 佢哪怕佢之前停刊嘅时候，佢都有做呢个鸟取县嘅活动，同大家即系见埋一齐啊！即系大家咪觉得欢乐好多，觉得佢有诚意好多。仲要而家佢4月1号讲啊复刊。唔係整蠱嘅，佢真係返嚟嘅，大家真係好開心啦。 係咁即係令我諗返起啦，因為以往大家由細到大睇漫畫呢、即係除咗你真係攆漫畫入面嘅故事內容之外呢，如果你睇單行本又好啊，又或者你睇即係成本啊連載嗰啲，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漫畫擺埋一齊嗰啲好厚一本嗰啲呢，你見到喺頁與頁之間呢，有時候都會有啲即係作者嘅心底話㗎嘛。咁亦都會即係可能講下即係佢哋自己嘅生活近況種種啊。有时候你睇呢一啲咧，就系你同呢一个嘅作者一个嘅系啦互动，同埋一个联系啊。咁有时候你睇唔到啊，即系可能例如话嗰个作者佢休刊，咁嗰个嘅失落咧，除咗因为你真系好想继续追呢一个故事嘅发展情节以外，同时之间亦都真系想知道，呢一个嘅作者做咩事咧？ 系 咁、你尤其是见佢休刊一段时间嘅话咧，你系会有种失落感嘅。 系 咁而即系你见到如果一个作者真系佢会咁有心吓喺佢。 休刊期間，即係姑且唔好理究竟話有啲咩獎品，有啲咩活動好唔好玩先啦。但係佢有心肯同你去互動，佢想見一見你嚇，咁、啊、大家有啲啊交流嘅話，其實係一件幾難得嘅事。嗯、即係唔單止係漫畫家，我就覺得如果你係有個偶像咁先算啦。係，哇！喺佢話我決定咧停工啊，休息一段時間。但係休息期間咧，佢知道咧，我每年呢個時間咧有個活動，我都會同我嘅粉絲見面，有個聚會嘅。 嗯， 而佢係堅持會做呢一樣嘢。哇！作為粉絲，你話係咪感動先？ 所以而家呢個世代係比較易做啲咯。即係你話以前其實科技唔發達咧，大家都即係相約你嚟電台啦，你想見歌星嘅嚟電台，即係企門口廣播道啦。但你而家科技發達，其實大家好多星啊，即係都會喺網上邊啊，定期 發表啊， 發表又好啊，或者開 live 都好啦。其實我覺得係深入咗之餘，一嚟你可以知道少少呢一個星，即係佢嘅背後啊。因為有時我哋見到個星，我哋都會諗緊啊，即係或者見電台 DJ 啫嘛。譬如我見烏嘉倫，你平時開麥講嘢係咁嘅，啊唔知佢喺麥後咧係咪真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咧？即係都會有好多咁嘅幻想噶嘛。 係，不過其實我就喺度諗咧，其實名偵探柯南係唔係都真係要諗下柯南未來嘅發展動向咧？即係因為其實喂講真，畫咗咁多年，柯南都冇變化。你諗下金田一嗱，雖然啊嚇， 係 即係佢嚇啱啱最新連載嘅時候咧，你留意啊金田一日咧，其實個樣都冇乜點變啊。同埋我想話俾大家知咧，而家明治警視都出翻嚟啦， 係 明治警視啊，事隔多年之後個樣有冇變咧？都係冇變， 都係冇變過。 嗱，雖然即係嗱話就話。金田一已经成为了一个中老啊， 是啊， 但是跟以前大家看基本上的分别不同。他虽然在那个就是对白内容里面就有描写到啊一呢其实个心态已经不同了很多、 嗯、 但实际上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太大变化 ,ok? 咁但不紧要。佢都叫做咧，即係有啲嘅躍進啊！即係話俾大家知，呢、這個角色咧已經係成長咗，同以往係唔同噶啦嘛。 係。 咁但係柯南佢真係似乎冇一個嘅意向咧，就係、是、向前走喎、 啊。咁我柯南，我諗除非佢真係完結咗一次，然後真係摧毀重來，無啦啦再做多次，即係續集先至可以有金田一咁樣話咩過過咗廿年之後嘅生活個樣。嗱，其實咧你之前話個樣唔同，我都係話我覺得個樣係即係。有啲人係食咗嗰啲叫做咩話， 即係防腐劑 㗎嘛。防腐劑㗎嘛，我真係咁樣去信佢。所以同埋因為要為咗拍真人劇㗎嘛，真人化嘅時候你冇理由真係搵一個再老好多嘅一個藝人㗎嘛。咁 但係我反而係諗嘅就係話係唔想柯南即係長大啊，定係唔可以令柯南長大？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問題。即係因為嗱，頭先你都講啦，其實即係好多柯南嘅粉絲咧，即係已經接受咗柯南係一個咁嘅樣㗎啦嘛。 係啊， 大家。即如果有一日听到话，柯南完啦，佢变翻大人啦，成为阿新一啦， 阿新一啦， 咁啊，喂，佢长大之后。好多粉絲會好唔捨得喎，咁無可奈何嘅情況之下，咁作為作者我亦都唔捨得喎，咁所以就一路咁樣畫落去。嗱，咁但係嗱呢一樣嘢係唔係對嗰部作品係一件好事呢？又或者對讀者們之間又會唔會一個好事呢？因為其實即係大家都可能會有時候想知一部嘅作品畫咗咁多年啦，佢嘅結局係點樣先？ 我諗係真係要啲時間等待咯，因為其實佢開頭都講啦，即係作者啊，其實呢一部柯南咧，佢發生咗咁多期啦，而家其實佢。只不過是在入面嗰個時間線咧， 係、啊、 推進咗半年嘅咋，係 啊，救命啊，真係！ 所以即係佢哋連即係生日都冇慶祝過啦，半年一年都冇嘅時候，即係所以個耐性係需要等到。同埋我諗咧，即係你話如果係對作者嚟講咧，其實係方便嘅喎，因為如果佢真係即係隨時間推進咧，你真係慢慢地要畫翻阿柯南佢即係大少少、成熟少少咧，即係你要枕住去變個畫風啊嘛。咁、啊、其實而家就貪方便咯。 咁、啊、但係點都好嘅，而家話復刊翻啦，咁、 啊、 復刊翻嘅話，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究竟柯南会唔会吓喺我哋读者眼中咧长大起来咧吓？咁啊，大家期待住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咁啊，讲完啊一啲即系漫画嘅停刊啊，漫画家休刊嘅话题之后咧，可以讲下其实即系最近自己都有睇开一部嘅作品啦、啊。咁、因为呢一部作品咧，其实就之前咧就将佢改咗做一个嘅即系都几短嘅电视剧集， 系真人剧，因为个漫画本身都好短啊。 系啦，喺日本嗰度咧就播咗之后咧，都成为一啲嘅热话嘅。咁所以今日都同大家讲下呢一部咧叫做《帝之夫》嘅作品。 系，但系讲一讲个作者咧就系、是。T 前龟元五郎啊，其实即系本身都会即系认识一下啦，一啲作者嘅名字咧，其实就咁睇呢个名咧，即系乌嘉伦你都应该未必会去睇佢啲作品噶嘛？ 嗱，田龟元五郎咧呢一、這个名字本身对我嚟讲系都几陌生嘅一个名字嚟嘅，咁、但系因为即系呢个帝之夫嘅缘由咧，咁我都即刻上网睇下啦，咁、就知道呢一位嘅。漫画家即系都系一个日本著名嘅漫画家，系我孤陋寡闻啫。咁佢嘅作品咧，大多都系以呢一个嘅同性色情漫画为大众嘅。 系啦，同埋其实我谂过，点解我会问乌嘉伦，即系会唔会都有涉猎咧？因为佢嘅作品咧系同性题材之余咧，系比较重口味嘅。 真系嗱，我想话俾大家知，我为咗即系啊，真系呢个节目啊，真系讲真噶，我系咁因为哇，佢话重口味啊嘛，咁我就不妨啊吓，即系尝试去睇下究竟有几重口味啦， 系 咁而我真系觉得啊，真系大部分啊，系真系大部分啊， 系 佢嗰啲嘅重口味程度咧，系开咪都唔可以好 唔可以细描述嘅， 系啦，我只可以话即系入边有嗰啲即系 SM 啊，男嗰啲咧， 绑绳啊， 甚至乎有啲几近系真系算啦，都唔好讲啦，费事真系太过露骨啦。咁总之即系其实系好重口味嘅作品啦， 系。 咁反而呢一部《帝之夫》啊得意嘅喎， 系啦， 即系咧有为咧佢即系一贯嘅作风啊，画出一部咧我可以话系叫做几温情嘅小品作。咁当然入边咧都有牵涉到咧即系一个嘅同性恋嘅题材啊。点解咧？因为呢一部作品咧，大家即系一听叫《帝之夫》呢三个字， 系啦，即系细佬个老公啦， 系啊，细佬嘅老公。咁就咁听落去，我细佬个老公。即系听落去都得意，但系又唔系好清楚究竟个故事讲乜，同埋有啲咩故事可言呢？咁嗱，我哋先讲下呢一部作品嘅故仔先。 系 咁啊，故事咧就好简单嘅啫。咁话说咧，就有个爸爸，咁佢咧就自己带住个女， 系啦，一个单身爸爸啦， 系啦，两个人咧就生活在一起啦。咁有一日咧，忽然之间喺佢哋屋企嘅门口咧，就即系响起一个门钟声，叮当叮当叮当咁。咁咧打开门咧，见到一个。外籍嘅肥佬 系 就企咗喺度， 系 咁咧当然个小妹妹啦，即系因为佢个女咧其实就系小学生嚟嘅啫， 系充满好奇啦，对于外国人啦， 系啦，同埋呢一个人素未谋面吓，未见过，但系咧喺呢个小妹妹眼中去睇嘅话咧，咁就觉得呢一个外国人就非常之亲切友善啦， 好新鲜嘅。 咁而相反咧，阿爸爸见到咧，其实就表现得咧。唔系太欢迎嘅， 系嘛？我谂点解唔欢迎呢？系因为一开门嗰下咧，其实呢个爸爸佢系有个孖生细佬， 系 一开门嗰下咧，呢、這个外国人咧系即刻熊抱佢啊！咁佢当然觉得好惊，你做咩熊抱我啦？咁呢个亦都系佢开头佢比较有点而反感嘅原因啦。 系啦，咁慢慢你就知道啦。其实即系最主要佢抗拒呢一个人嘅地方，就系因为呢一个其实系佢细佬嘅老公。 系 咁而即系对于佢嚟讲，因为呢个爸爸佢本身系个异性恋者嚟噶嘛。咁亦都讲返其实喺佢两兄弟呀、啊、即係佢同佢妈生细路呢 童年嘅时候啦。 童年嘅时候呢即係自从佢哋嘅爸爸妈妈离开之后亦都呢当佢知道自己嘅细路系同性恋者之后呢佢哋两个之间已经不自觉系疏远咗。 我諗系佢自己本身呢有啲唔开心嘅，系因为其实佢有一幕系讲返呢即係佢细路啦系好坦白同佢即係表佢出柜呀去同佢讲呀。然后即係呢个哥哥呢阿尼一叫做其实佢系即系类似话接受咗咁样啦，但其实佢讲呢番说话话接受咗，但其实佢后屘都去反思自己，其实我都冇接受到，好似我只不过系啊好啊啦，系啊系啊系，即系嗰啲敷衍咁答咯，所以佢一直都会好记住呢件事有点而唔开心、忐忑嘅。 系啦，咁啊，当呢一个嘅即系外籍男士啊，佢嘅名叫做 Mike 啦， 系 咁佢出现喺呢两父女嘅面前嘅时候咧，咁即系两父女都各自有唔同嘅反应。咁至于点解阿 Mike 嚟到咧，就因为其实咧佢嘅另一半，即系阿男主角个细佬啦， 梁毅 系啦，都已经咧唔喺度啦。 系啦， 咁 呢个系佢翻嚟日本嘅原因啦，其实 系啦，佢翻嚟日本咧，咁就系主要都系想即系见下呢一个哥哥啦吓。咁同时之间亦都有一个嘅原因嘅，即系佢系带住佢细佬嘅遗愿翻嚟咁样嘅。咁于是乎咧喺呢一段时间咧，佢哋三个人就生活咗喺呢一间屋仔入面。 系 咁咧就过住即系一个嘅生活咧，去彼此认识、彼此了解。咁喺呢一段过程，哥哥咧亦都开始反思翻好多嘢啦。 系 例如 翻起，即系反思翻佢同佢细佬即系以往嘅种种嘅相，即系种种嘅生活啦，嗰种嘅相处啦。咁同时之间亦都去即系谂翻起好多佢对同性恋嘅睇法，无论系讲紧对同性恋者， 佢自己对佢哋嘅偏见啦，以前 又或者系同性恋婚姻呢一样嘢。 系 咁而呢一部作品，我觉得好巧妙嘅地方系咩咧？嗱，因为其实一般嚟讲，大人就係咁嘅。當我即係已經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啦，有啲嘢我唔接受，我就唔願去接受噶啦。 我諗尤其是係日本啊，其實相對保守啲咧。其實佢真係講緊日本社會嗰種，因為佢中間入邊都有提到，譬如呢、這、一個女嘅老師，即係見到啊呢一、這個外國人咧，即係無啦啦嚟學校揾 話俾佢知話係佢係嗰個小妹妹嘅叔叔喎。 係啊，佢、其實佢後屘係揾咗阿爸爸咧，阿黎一嚟去見家長啊，即係其實都。个言辞间系感觉到就系有啲咩歧视咯，即系佢未至于去好恶言嘅， 唔敢明言咁讲，但明显都系抗拒同埋有歧视噶啦。 系啦，但系嗰阵系咁啱，因为黎一其实嗰阵佢自己个心态已经慢慢其实好接受到，即系关于同性恋，即系佢以前嘅偏见已经慢慢冇咗啦。其实，所以佢亦都系可以即系直接同翻个老师讲翻，即系系咯，我觉得冇问题，你点解要咁样咁样？ 但我觉得即系叻嘅地方就系咩咧？嗱，因为我头先都有讲啦，即系一个大人，你通常你有啲嘢你唔接受嘅话，其实你系唔会愿意。去嘗試了解，甚至乎接受，因為我冇需要啊嘛。即係假設阿聰佢話喂，你唔中意，假設唔中意食魚生咁先算啦。你咪唔食咯， 系 我冇嘢冇问题噶，我生活冇鱼生出现系冇问题噶嘛， 系啊，你唔好阻止人噶嘛。 但系呢一部作品入边咧，佢加咗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嘅角色，令到呢个爸爸佢会尝试了解，甚至乎咧去开始由了解到接受呢一件事。咁咧就系加插咗呢个小妹妹个小女孩角色，因为咧好多时候原来大人睇嘢。同小朋友睇嘢真係好唔同嘅、尤其是呢即係小朋友去問咗好多問題，大人本身就覺得吓係咁㗎喎，即係人同人之間嘅生活應該係咁㗎喎，咁而個小妹妹再問一句點解呀， 答唔到啦， 大人亦都覺得其實係囉，點解呢，點解我哋要咁樣睇呀，點解我哋要咁樣樣去區分呢，咁而喺呢一個即係三個人相處嘅互動入面呢，作為讀者去睇嘅話、都会有好多互动嘅，即系由佢一开始好简单，因为呢个哥哥咧，真系我觉得好典型，好多即系本身系可能即系异性恋嘅朋友啦， 系 即系一个好贴地嘅谂法，佢都会喺佢身上你会见到嘅。例如可能咧，佢见到一个即系同性恋嘅弟夫啦， 系 嚟到自己嗰度咧，佢会同自己讲就话唔得，我作为即系一个即系要招呼呢个客人嘅人啦嘅主人家啦。我要表現得好得體， 係 咁同埋佢都已經同我個細佬喺埋一齊啦。我同自己講就係我要接受呢件事， 係啊。 咁但係喺佢嘅行為舉動上面咧，有好多嘢其實好介意嘅，即係由一開始嘅時候咧，當嗰個客人啊 Mike 嚟到啦，咁平時佢屋企咧，佢話即係即係赤裸上身啊，即係著住條底褲咁樣喺個廳度行嚟行去大模斯樣嘅。咁但係就因為屋企多咗個同性戀嘅客人，佢就唔敢做呢一件事啦。 系 咁，甚至乎咧，当佢咧一开始嘅时候见到个女，因为个女咧真系好亲呢一个嘅 一起身第一句阿 Mike 去咗边啊， 好亲呢个阿 Mike 嘅。咁咧，甚至乎咧，即系因为呢个 Mike 咧喺漫画入面咧，我先讲就系佢系一个咧，即系周身都系毛嘅一个嘅即系 毛发浓密嘅角色啦。 系啦，咁佢咧就觉得好好奇，因为即系相比起爸爸，其实佢嘅毛发真系浓密好多嘛。 系外国人， 咁咧就好中意喺度玩啊，有时候玩得咧，仲要系好亲密嘅。 系 咁，而佢爸爸睇到咧，就会觉得即系好抗拒，即系佢唔想呢个女太过亲近呢个人嘅。咁而呢一个嘅举动咧，其实佢好矛盾嘅。一方面佢又觉得自己咁样做系唔啱， 系， 但系另一方面佢又控制唔到自己唔去咁样做， 系。 咁于是乎咧，佢就不停去反思啦。咁而亦都开始咧，阿咪呢个角色咧，佢亦都慢慢去同呢个爸爸去解释，其实同性恋婚姻系点样嘅一回事咧。咁当中其实我谂咧，唔单止系解答到啊男主角，甚至乎读者咧。都会有好多迷思系得到解释嘅。嗱，转头翻嚟，我哋可以讲下喺呢一部作品入边，我哋学到啲乜嘢？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啊，头先咧，即系吓，可能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啊，哇，会每一部漫画学到好多嘢啊。其实我觉得都真系学到噶， 嗯、 即系因为嗱，例如话举例，有多时候大家对于喂两个男人佢哋结婚喺埋一齐之后，咁佢哋系点样样称呼对方噶？系咪有老公老婆之分啊？ 系咯，边个系老公，边个会系老婆？咁又点分啊？ 系啊，又或者会唔会入边一定系有一个会比较系即系男性一啲啊，一个系女性一啲啊？咁其实喺呢一部漫画入面，即系阿 Mike 佢解答都话唔一定系咁噶， 系 就好似以佢哋为例，即系佢哋两个咧都系老公咯， 系啊，因为两个都系男人啦， 系啦、啊，咁冇话特别有一个系要做老婆嘅身份噶，咁一听到之后咧，男主角就好识言啦，佢即系话系，佢因为佢自己心底入边好担心，就系、是、原本佢细佬系一个男人，佢好难接受到如果。佢細佬係做咗人哋嘅太太， 係老婆咁樣。 係啦，佢係過唔到自己呢個心理關口。但係當佢聽到阿咪去解釋嘅時候，佢就覺得係、哦，其實係咪我諗多咗咧？其實件事好簡單啫嘛。咁佢哋兩個咪都係對方嘅老公咯。 係啊，同埋我覺得係其實好有說服力啊。點解咧？因為頭先我哋都講緊呢一個作者田歸元五郎啦，即係其實佢都自己講到明，佢本身係一個同性戀者嚟嘅。 係， 即係其實呢一方面亦都唔。即係當然漫畫或者創作有好多虛構啦，但係呢啲當然係佢自己嘅觀察或者佢自己嘅體驗，所以佢會直接講到俾你知。其實係嘅，喺同性戀嘅世界就係咁咯。即係我哋老公老婆啲人唔使點樣分到好仔細，原來兩個男人就可能有一個係老婆。即係我未睇呢一部之前，我都會諗緊係喎。其實即係如果係一個同性嘅婚姻嘅情況，係咪真係會有分嘅咧？即係哪怕兩個女人佢哋結婚，咁係咪都有個叫老公嘅咧？咁其實由呢個作者咧，真係會睇到。而另外亦都睇到嘅就係、是，即係其實有啲位我。睇到即係個鼻酸酸嘅，睇呢一部係會睇到，即係譬如阿妹妹佢會問阿 Mike 啦，佢話咁究竟乜嘢係真愛啊？其實，即係你哋愛佢，你愛到你翻嚟日本就去揾我哋啦。 好笑嘅地方係咩咧？佢就攞咗一個比喻嘅，就係、是、羅密歐與朱麗葉。 哦， 即係其實佢就係講話，既然兩個人即係互相即係深愛住對方嘅話，點解側邊有咁多人阻撓咧？嗱，因為其實佢就以呢個羅密歐與朱麗葉為一個例子啊嘛。 係啦， 咁當然。即系如果你哋会同情就系罗密欧同埋朱丽叶嘅话，咁同性恋点解你哋又要阻止呢？因为其实佢哋都系深爱住对方。 系啊， 咁而喺入边咧，再深层啲，其实带出嘅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屋企人嘅支持啦。 系啦， 因为嗱，讲真，呢一个亦都喺呢一部作品入边咧，系个男主角一个最大最大嘅反思嚟嘅。 嗯， 因为佢开始咧就意识到啦，唔单止阿 Mike， 原来咧喺佢身边咧都有一啲嘅人物。其实佢哋都系同性恋者，但系一般嚟讲嘅话，佢哋唔会披露自己嘅性 向，佢哋会好惊俾人知道。 冇错，亦都就系因为阿 Mike 嘅嚟到之后咧，反而有啲人咧就愿意咧 出柜咯， 出柜啦，去话俾佢知，因为佢想寻求一个协助，尤其是即系喺日本，可能喺个社会入边啦，表面上好似好接受，实际上面其实都未必系咁样样嘅。 系啦，虽然日本系即系多嗰类嘅动作片，但其实即系佢哋呢方面比较封闭嘅。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咧，喺入边咧个男主角就不停反思啦。即系佢发现咧，原来当你系呢个同性恋，你要去即系同人承认自己有呢一个倾向嘅时候咧，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嘅。咁佢就谂翻当年细佬同自己讲呢一番说话嘅 细个嘅时候， 系咪都即系付出咗好大嘅勇气咧？ 嗯， 而自己俾咗个咩嘅反应咧？再进而去谂嘅就系话，如果 系 发生喺佢嘅女身上， 系 又点样样咧？佢会系即系作为一个好支持嘅屋企人啦，定系成为佢哋系啦首个？因为佢得意嘅，佢话嗱。原本即係未知道你嘅性取向嘅时候你嘅屋企人永远都系你最强嘅后盾嚟嘅。 係啊。 咁但係当你披露出嚟你接受又自可啊。 仲系咪系啦唔接受嘅。 但如果你唔接受唔单止唔系咪盾啊佢可能分分钟成为你第一个敌人啊。 係。 咁而你听到之后你会觉得好合理。係喎、啊。你諗下好多时候我身边都有啲同性恋朋友都系㗎。 嗯。 最怕嘅就系同屋企人讲点解啊。因为有啲屋企人如果真系比较保守传统嗰啲嘅话第一个就话咩断绝。咩 唔能够传宗接代啊？ 咩断绝关系啊？同你啊， 系啊， 即系你就会成为咗仿佛系明明系最亲嘅人，点解会仿佛成为第一个敌人呢咁 系，所以去翻阿妹妹问阿 Mike 嘅问题，即系头先讲翻话，佢问佢咁究竟即系同性恋之间何为真爱啊嘛？其实呢一部嘅即系同性恋作品啦，但其实我觉得佢系摩定一部同性恋作品。其实佢系讲亲情啊，讲翻人同人间嘅关系啦。 系啊， 即系其实佢都讲翻，其实真爱系咩咧？阿 Mike 佢讲翻，其实大家都听过嘅一啲道理，即系佢都系话，其实如果我系。真爱就是我爱你 然后我愿意珍惜你嘅，而亦同时你亦都爱我，而你愿意珍惜我，呢啲咪真爱咯。即系其实佢就系想讲翻，所以哪怕系同性或者异性恋，其实有咁样嘅爱存在嘅话，其实就值得去爱啊。 系，即系嗱，我哋当然啦，即系讲嘅呢一部作品咧，系一部即系比较温情小品一啲啦。咁、但系讲翻啊，呢位漫画家都真系好破格啊！佢画嘅漫画之种类咧啊，之重口味咧，真系唔系一般人都可以接受得到。听讲嗱，虽然佢嘅系同性题材嘅漫画啊，但系唔系同志朋友咧，都全部可以接受得到， 系 系，同埋咧佢画嘅画风都几有趣嘅，即系通常嗱，大家睇同性恋作品嘅漫画咧，有好多就系可能比较系花样少年， 花样少年啲啦， 系啊，即系叫少女漫画系列多啲啲嘅风格， 系， 咁但系咧佢画嘅画风咧就系走呢一个叫做粗犷型男子嘅一个嘅风格嘅， 系啦，讲紧嘅系呢一部《底之夫》以外嘅作品啦，呢部当然啲角色都好粗犷， 都好粗犷噶，你见啊，佢其实佢都细节嘅，即系例如话你睇佢嘅身体啊，即系应有嘅部位咧，其实佢都好细节，例如话啲脚毛啊， 系啊，哪怕胸肌嗰啲嘅朱古力，佢都画得真系好 detail 嘅， 都好 detail 嘅，都画得。咁但系咧，佢就系中意就一个比较叫粗犷型啦，即系通常啲男士咧都系有晒须啊， 跟 住体毛咧系画到好浓密啊，连隔拉底毛都有噶、 哦。系，但我想讲，虽然你讲嗰啲乜毛乜毛啦，但我想讲其实睇佢嘅啲漫画咧系好有美感嘅，即系佢都有讲翻，其实佢自己系。中意睇好多浮世繪啊，即係其實一啲日本嘅傳統嘅一啲木板畫啦，咁、所以其實佢都話咧喺嗰度慢慢佢自己侵到啲就我嚟用喺佢自己嘅即係畫工方面啦、所以睇嘅時候其實我都覺得哇真係靚嘅，咁但係唯獨咧我都話啦喺佢其他角色入邊咧，其他嘅漫畫入邊咧好多角色咧都係一啲好灰唔係好大隻嘅咧，即係其實呢一個我諗都係同佢嘅即係。作者嘅喜好有關，因為其實即係我都會好留意翻，即係一個作者佢自己嘅背後啲故仔啊嘛。其實佢日本咧，即係佢係日本有一個說法叫紅系啊，就係紅人個紅啊。咁、其實佢喺日本咧，自己係有個紅俱樂部嘅，自己係發起人嚟嘅。咁呢個係一個同志俱樂部嚟嘅，咁就會有好多紅系嘅人咧，就會大家一齊定期有啲聚會啊，大家見下面傾下偈咁樣咯。咁我就覺得哦，原來都幾得意，真係將自己嘅生活咧融入漫畫當中嘅佢係。 係咁啊，呢一部嘅即係《帝之夫》啦，無論係。漫画或者剧集咧，我自己觉得啊，即系作为一部温情嘅小品咧，都几值得一睇嘅。咁时间咧嚟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